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00，广播书场。 揭秘中国隐蔽战线的深层内幕，讲述无名英雄的潜伏传奇。中国秘密战正在播出。 中西公也打算向西了，这向西不是必往根据地，而是返回上海继续的侦查战略情报。中西公匆匆翻阅满帖的内部文件，编内参考，情报交流，调查通报，军部通报。作为最大的国策公司，满帖秘密级别是很高的，可以看到大使馆和总军统等的机密文件。11月6号的编内参考对美国谈判要领指出，莱七大使今日飞香港转美，协助野村特使与美国谈判，详细申明日本对美国谈判条件之最后让步，坚决要求按假案迅速达成协议。对美方图上空谈的非现实态度，要促使其对日本可能接受限度的认识，谈判以11月30号为限，不再拖延。这编内参考的以11月30号为限，恰合那帝国作战纲要的以11月底为限。又收到了西里隆夫发来的密信，显影内容显示，在南京总军欢迎关东军参观团的宴会上，那个醉醺醺的团长向西里隆夫炫耀机密，关东军留20万房苏，其余全部南调，海军集结作战，待机海域泽捉岛南灌湾，11月下旬舰艇启动航向东南。这就证明日本海军将于11月30号之后发动对美国的战争。中西公分析，从日本发动突然袭击的战术特点来看，会选择美国的休息日礼拜天。6月22号德国袭击苏联就是个礼拜天。那么11月30号后有三个礼拜天，12月1号、7号和14号。从日本海军的航行轨迹和航速来看，从日本北方出港绕道南进要有一段的时间，1号太早，14号太晚，估计就在7号。1941年12月7号，日本将对太平洋多地发起突然袭击，这确实是个合格的情报，吴成芳也不再质疑。潘汉年听了吴成芳的汇报后，深思良久，自言自语道，如果事态发展证实了这个情报，他将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心情振奋的吴成芳又听到了一句不祥的担忧，但愿各国人士都能重视它。1941年临近年底，空气中的硝烟味越来越重了，所有的人都知道日本要打仗了，只是不知道北进还是南进。莫斯科方面不断往延安发送急电，1941年的6月23号，德国突袭苏联的第二天，共产国际执委会从莫斯科发出呼吁，要求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建立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把保卫苏联作为中心任务。当天，中共中央发布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决定。毛泽东提出，中国共产党援助苏联的具体办法就是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驱逐法西斯日本强盗走出中国。延安的答复，莫斯科还尚不满意。斯大林致电毛泽东，以商量的口气提出，中共能不能抽调若干旅货团摆在长城附近以牵制日军。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认为，八路军离开根据地到达日军重兵布防的长城地域作战，这无异于是劳师远征，实乃兵家之大忌。王明立即反驳， 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毛泽东表示，八路军应尽力地援助苏联，这种援助首先得从情报和破路两件事做起。如果情报能够证明日军不会北进，那么莫斯科调兵的要求也就自然地撤销了。7月6号，毛泽东致电重庆周恩来，认为日本似不是进攻苏联，而是牵制英美。7月9号，共产国际对各国共产党发出指示，要求苏德战争中援助苏联。中共中央政治局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决定采取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斗争方针，而不采取孤注一掷的方针。这个时期，佐尔格从东京发到莫斯科的情报也表明日军不会北进，但莫斯科还是不放心，苏德战场节节败退，万一日军再来呢？9月7号，苏联国防部致电延安，要求八路军在日苏战争时期出兵南满。待到10月6号，德军已经兵临莫斯科城下，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态度非常不满。10月7号，季米特洛夫致电延安，连串地提出了15个问题。中国共产党究竟准备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在中国战场上积极从事军事打击日本，从而使德国在东方的同盟国日本不能开辟第二战场进犯苏联？王明此时立即在延安发难，当面指责毛泽东的抗战方针是错误的。王明认为，现在的苏联和中国都异常困难，应该同大资产阶级蒋介石把关系搞好。前些日子已经表示不同毛泽东争权的王明，现在又提出了检查中央的政治路线。10月18号，东条英机上台，毛泽东立即致电周恩来征询意见。10月19号，莫斯科宣布戒严，德军对莫斯科发动总攻。10月20号，延安方面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说，最近的时局有道转变关头的味道。现在莫斯科危急，但德国的进攻可能已经达到最高点，决定的关键是在今后的一两个星期内，一个星期之后看形势将会更加明显。同一天，毛泽东致电重庆周恩来，东条内阁是一个直接准备战争的军人内阁，他是直接准备战争的，但还不见得马上动兵，其战争趋向有北进的危险，但南进的可能性并未丧失。国民党正肯定北进，我们不必与之一致。延安方面再次急电潘汉年，要求何时南进。10月25号，中西公到东京现场侦查。11月7号，莫斯科红场阅兵，斯大林发表公开讲话。同一天，毛泽东在延安发表了广播讲话。日本法西斯虽然同时在准备南进和北进，但无论他们采取哪一条冒险的线路，西进以求消灭中国是必然的。在全球关注日本打苏联还是打美国的时候，毛泽东提醒了世界，日本正在打中国。11月17号，斯大林亲自致电毛泽东，希望派一部分的力量向长城内外发展，让八路军打出长城，武装保卫苏联。这种行动不就是孤注一掷吗？国际压力、国内压力、党内压力，毛泽东又该如何应对呢？只是破路，显然不能满足莫斯科方面的要求，那么延安就要倚重情报了。中共向莫斯科提供了日本不会北进的准确情报，斯大林把东线防御日本的20万大军调到西线，终于取得了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与此同时，中共也把日本南进的情报通报给美国，由于双方当时还尚无情报合作关系，这个功劳就让给了国民党。潘汉年通过军统上海区把情报转送给美方。若论对日技术侦察，那还是国民党下手早呢。1934年秋天，交通部密电检疫组温玉庆向蒋介石呈报，建议设立专门的机构来侦破和破译日本密电码。蒋介石亲下手谕，选调了精通日文的留日学生，如果能够破译日军的密电密码，就等于前方增添了几十万大军呢。中统局的机密二股有李直峰，军统局有钱大明和杨四， 交通部密电检疫所有温玉庆和霍石子，军委会机要室则有毛庆祥，各单位各搞一摊，闭门竞争，效率一直不高。这时又冒出个单枪匹马的池部洲。池部洲先后进入两个破译单位，从中统干到了军委会的密电研究组，却不见任何工作成效。这时又有军政部的无线电总台找上门来。池部洲对国民党各部门的扯皮烦透了，决定利用业余时间自己来搞研究，居然在1939年3月破译了日本外务省的终极密码，其中就含有军事机密的内容。破译日本密码的成效引发了高峰重视，1940年4月1号，蒋介石亲自决定把各单位的破译人才集中到自己身边，成立军委会技术研究室，温玉庆任主任，实际的主管人则是蒋介石的内弟毛庆祥。 揭秘中国隐蔽战线的深层内幕，讲述无名英雄的潜伏传奇，中国秘密战正在播出。 军委会技术研究室有技术人员400多人，其中成绩最大的还要数池部洲。池部洲发现，从1941年5月起，东京同檀香山之间的来往电报骤然增多，日本外务省又多次的要求檀香山总领馆详细的列报珍珠港停泊的美军舰船数目，甚至要求提供其停泊位置和具体的出港时间。池部洲就此估计，日本是打算空袭珍珠港。可是上峰怎么看待这些情况，池部洲就不知道了。12月3号，池部洲又破译了东京外务省致电美国大使的特别密电，这封电报下令销毁各种密电码本以及机密文件，其中还表明帝国政府将按照御前会议的决定采取断然行动。池部洲就此判定日本将在星期天突袭美国珍珠港。逐级上报，蒋介石让毛庆祥赶紧转报驻美武官，通知美国海军情报部署。听到中国驻美武官萧伯说到日本要打美国，美国军官则哈哈大笑，我们美国都没能拿到的日本情报，你们中国人哪有这个本事。这中国人白送的重要情报也许就根本到不了美国总统那儿。罗斯福当然也应该担心日军的南进问题，可是这位美国总统似乎并不急于备战，近些日子美国正忙着同日本谈判呢。孤处大洋的美国，同欧洲战场隔着大西洋，同中国战场又隔着太平洋，自有隔岸观火之地利。美国向来都有孤立主义倾向，老百姓们不愿意为其他国家参与什么世界大战，而且保持中立状态还能够两边赚钱。日中开战以来，美国向中国提供贷款，给日本提供废钢和石油，钱包鼓了不少呢。还是德意日三国的军事同盟刺激了美国，主张自由贸易的美国不能让法西斯独占世界，于是开始向日本叫板了。日美谈判，美国要求日本退出三国同盟，撤出中国，回复到1931年918事变之前的状态。吃到老虎嘴里的肉怎么能轻易吐出呢？日本坚持不肯，待到德军突袭苏联，美国反倒松了一口气。德军分兵东向，减轻了对英国的压力，如果日军也北进配合德国，美国自可以继续逍遥，继续谈吧，美国可不怕谈判拖延。就在这时，延安方面放话了，美国还在贸易上援助日本侵略者，这名声实在是难听，美国总统仿佛这才知道废钢和石油是战略物资。8月1号，美国停止向日本出口航空油料，8月9号，日本大本营陆军部打消了在年内解决北方问题的企图，专心致力南进方针。帝国陆军作战纲要决定，对南方以11月为限，加强对英美的战争准备。欺骗战略，一边准备，一边和谈。8月18号，日本通知美国，希望两国首脑举行会晤。 26号，近卫首相又亲自致函罗斯福总统。9月6号，日本御前会议制定了帝国国策实施纲要，决定谈不成就打。10月18号，东条英机上台，这让美国有些紧张了。日本新组内阁成立，立即派来莱七特使赴美协助会谈。这莱七可是罗斯福的私交好友呢。战略欺骗，一边巧议谈，一边部署打。蒋介石也怕美日媾和，中国抗战需要的是更多的外国盟邦。11月22号，中国驻美大使胡适见到了美国国务卿赫尔，会后急电重庆，美国将对日本妥协。这消息蒋介石可不爱听，重庆方面希望妥协不成。11月24号，胡适答复重庆，难以遏阻美国妥协。重庆赶紧四处活动，英国也向美国提出了反对。11月26号，美国向日本提出了赫尔备忘录，坚持原来的强硬要求。当天，日本海军联合舰队从泽桌岛出发，日军已经开始出动，美国还在期望不打。11月27号，罗斯福总统亲自接见了日本大使野村和特使莱七，试图挽回和谈。同天，国务卿赫尔电话通知陆军部长，美日关系今后就要转到陆海军手里了。外交转到军事，看来美国方面也准备打了。可是美军还并未进入临战状态。12月1号，日本政府全体阁僚出席御前会议，天皇当场的批准了美英开战的命令。12月3号，罗斯福还在寻找日本代表谈判。华盛顿的剧情不断地报道重庆，蒋介石哑然失笑。12月5号，蒋介石挥笔写下日记，日本特使在美国答复记者，言辞卑下，可怜极矣。卑下的言辞，90度的鞠躬，日本以和谈的谈判掩饰了凶恶的战争突袭，这种手段罗斯福和蒋介石居然都没看出来。就在开战前一天，罗斯福还是不死心，12月6号亲自的致电日本天皇，希望继续和谈，而这封电报却被东京的军方扣下了，并未交付给天皇，显然箭已离弦。当天晚间，美国截获日本外务省给驻美特使的电报，其中也指明了明谈最后的终止日期。罗斯福大惊，这就是战争啊。战前80分钟，罗斯福电令夏威夷、菲律宾、西海岸和巴拿马的美军进入战备状态。这封电报到达夏威夷时，日本的炸弹已经砸中了美国军舰的甲板。华盛顿和重庆的电报往来不绝，罗斯福不想让日本打美国，可蒋介石是乐见日本打美国。两个愿望相反的统帅却都得出了共同的情报判断，日本不敢打美国。最高统帅应该具有最高的情报决策能力，可是世界强国的最高统帅居然决策情报失误，这最高统帅的能力实在是令人诧异。德国突袭苏联，斯大林判断失误，日本偷袭美国，罗斯福判断失误。世界情报强国的最高统帅竟然在攸关国家生死存亡的重要情报上纷纷出现失误，令人无法理解，令人难以原谅。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去了半个世纪了，美俄两国的历史学家还在追究这门情报门，主要看法则有三种：轻视说、阴谋论、误判说。轻视说则认为美国人轻视了中国的情报能力，不肯相信，可是美国人轻视中国却不该轻视自己。美国在战前已经破译了日本密码，美国驻日本大使也曾上报日本要发动战争的情报。阴谋论耸人听闻，罗斯福是故意放纵日本袭击珍珠港以唤起国民参战。可是放水也不必放洪水，你打上一仗同样可以唤起国民呐。其实最大的可能还是误判，有情报说日本突袭，还有情报说日本要谈判妥协，你让罗斯福相信谁呢？当时的美国还没有一个统辖全国情报工作的机构，美国的情报部门还设在海军和陆军，缺乏中央级别的统管机构。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还关闭了破译密码的美国黑市。美国在珍珠港事件吃了大亏，这才于1942年成立了直属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战略情报局。至于那大名鼎鼎的中央情报局 CIA， 要到1947年晚生晚育。最高统帅当然负有最高的责任，不但有战争责任，还有情报责任。诸多的情报机构把诸多的情报送到最高统帅的案头，有正有反，有明确有模糊，还需要你最高统帅亲自的来分析判断呢。于是最高统帅的情报态度，最高统帅的情报能力，就成了战略决策的关键前提。 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秘密战，本书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作者郝在金，演播高泰山，制作人刘丽。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解忧书房，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古壁峭立，峰林叠翠，马鞍河穿村而过，这座两山环抱的村落，有着一段壮怀慷慨的红色历史。2020年8月26日上午，房山区十渡镇马鞍村南岭阻击站遗址附近，抗日烈士纪念碑修建工程正在进行之中。突然间，工人们发掘出一个让所有人惊出一身冷汗的老物件，一枚锈迹斑斑的老式手榴弹。 我村在修建南岭八十军烈士纪念碑亭时发现了手榴弹，这些手榴弹是当时八十军一个排的36名战士在那打阻击时遗留下的。当时八十军的武器比较落后，包括咱们用的手榴弹呢都属于咱们边区造，所以最后八十军36名战士全部牺牲了。 1938年年底，当过老师之后投笔从戎的赵然，以游击队长的身份在房梁县马鞍村发展党员，成立党支部。1939年，在十渡成立了抗日高校，赵然亲自到学校讲授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及抗战的持久性和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道理，为革命培养了一批骨干。这间小屋就是当年抗日高校的原址。1940年2月，爱国民主人士李公图教授曾经到马鞍村抗日高校视察，向师生发表了爱国演讲。在党组织的引领组织下，马鞍村人全村皆兵，家家户户投身敌后斗争，村民们割电话线、埋地雷、端炮楼，扰得日军昼夜不宁。抗日期间，日伪军在马鞍村附近建起了据点，部队的粮食弹药供应和伤病员安置工作受到严重威胁。就在敌人的封锁线下，马鞍村村民冒着危险给部队送粮食，并把伤员接回村子治疗养伤。这个掩蔽在山上的旧屋就是八路军休养所旧址。当时村里的妇女承担起了去护理伤员的任务，战士们就是乡亲们的亲人。全面抗战，中华儿女戮力同心，军民携手成就坚不可摧的力量。因为在抗战中的突出表现，1941年秋，中共防莱捉联合县政府授予马鞍村抗日模范村称号，并赠锦旗。1943年4月中旬，日军又一次对平西根据地进行了扫荡。为了掩护平西根据地党委和群众转移，平西根据地八路军在老帽山对日军展开了反扫荡作战，激战进行了2个多小时，浴血奋战到最后只剩下6名战士弹尽粮绝。这6名年轻的战士抱着枪支毅然跳崖，壮烈牺牲。后来村民将6位无名烈士 安葬在山下，老帽山六壮士成为平西抗战史上一座永远矗立的丰碑。1951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北方老革命根据地访问团慰问革命老区平西人民，将毛主席为革命老区亲笔题词的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锦旗授予马鞍村。这一件件实物记录着在那个烽火连天、同仇敌忾的年代，平西根据地居民浴血苦斗、奋战杀敌的牺牲精神与英雄风骨。时光流转70余年，今天的马鞍村祥和安然。屹立的纪念碑用一种深沉的视角向人们讲述着那悲壮激越的过往。在这片无数英雄抛洒热血与青春的土地上，激荡一个民族血脉的红色基因，传承接续，绵延不绝。 匆匆而过。